第28章。银有出产之地，金有冶炼之所，铁由土中掘出，铜自石中熔炼。人给黑暗制定了界限，探讨幽暗阴晦的坚实挖至地层深处，在无人居住之外开凿矿穴，上面过路的人也想不到他们远离人间，身悬半空，摇摆不定。地上出产石粮，地下有火翻腾，那里的石头竟是碧玉，其中还藏有金沙。矿中的幽静，猛禽不知，鹰眼未见，野兽未践踏，猛狮未经过，人伸手击打碎石，山脊为之动摇。在岩石中开凿隧道，所有珍宝进入眼帘。探查江河之源流，使宝藏尽显露，但是智慧出自何处？哪里是明智所在？智慧的道路人不认识，在众生界寻不到它。深渊说它不在我这里，海洋说它不与我同域，它非重金所能购买，也不能称量银子做它的代价。奥菲尔金不能与它较量，宝石和碧玉也不能与它相比。黄金与琉璃不能与它同列，纯金的器皿也不能与它交换。珊瑚与水晶都不足论，取得智慧胜过取得珍珠。故事的黄玉不足与它相比，纯金也不能与它较量。究竟智慧由何处而来？哪里是明智所在？众生的眼目未曾见过，天宫的飞鸟也未发觉。毁灭与死亡都说，我们只风闻过他的声望。唯独天主认识他的道路，唯有他知道他的所在。因为唯有他观察地极，俯视天下的一切。当他划定风的重量，规定水的定量，厘定下雨的季节，规定雷电的路线时，他已见了他，估量了他，立定了他，考察了他，然后对人说：看，敬畏上主就是智慧，远离邪恶就是明智。